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到6月2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天气晴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周六，北京晴转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周日，北京是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总的来看，双休日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外出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长安街的东西双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二环北三环的东段西向东方向，北四环宝福寺桥到至新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顾家庄桥到奥林西桥东向西方向，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在这儿首先要祝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在今天的六一儿童节呢，我们要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孩子的问题，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家有熊孩子到底是调皮还是病呢？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熊孩子来形容调皮捣蛋的孩子，好动调皮本是孩子的天性，但如果孩子躯体活动明显比同龄人多，自控力差，不能安静下来，就要警惕是否患上了多动症。正常的顽皮好动和多动症有什么区别？顽皮好动到什么程度算是病？孩子调皮注意力不集中又该怎么办？6月1号国际儿童节，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月竹，给您说说家有熊孩子是调皮还是病。 在我的森林里，每个人都很神奇，柔柔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 在六一儿童节的当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梁月竹梁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家有熊孩子到底是调皮还是病呢？首先呢，要欢迎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梁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交流这个话题。 嗯，非常欢迎梁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梁主任这几个声音特别的温柔，特别的好听。也想问问梁主任，是不是跟孩子在日常比如说这种就诊的交流过程当中，对您的这个整个的态度啊，甚至语言表达呀，也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啊？ 对，形成习惯了，因为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本真的那种我们心底里的那份纯真拿出来，去跟他们去相对，去交流。 嗯， 所以呢，日久天长呢，可能形成一个习惯，也是比较那样的一个天真的一个状态去说话， 特别的温柔，特别的舒服。 谢谢。 跟梁主任一听这个声音，就觉得哎呀，从心底里面有这种高兴的感觉哈。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这个带孩子发现了，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哎，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甚至有些家长说这孩子好像是有点多动症，这不太愿意带孩子去医院看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孩子害怕。 嗯， 去了医院之后呢，尤其是跟孩子说要带他去看心理问题，这个孩子可能抵触情绪会比较强，甚至有些家长担心去看了之后会不会反而加重了孩子的这种心理负担，这病情更加严重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梁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比如说孩子在看这种心理科的时候到底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还有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孩子真的非常调皮的话，他是不是就跟多动症画上等号了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梁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主办的欧洲中医药发展促进中心项目推介会昨天在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召开。本次项目推介会旨在促进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产业、文化的协调发展，破解中医资质、教育认可、药物准入、医疗保险等法律瓶颈，打造一带一路中医药民心工程和亮点工程。坐着打盹儿是再常见不过的一个举动，但是看似最简单的休息方法，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却是一个危险动作。很多老年人打盹儿的时候，头会耷拉在沙发上，顺势歪过去，这样做啊是万万不可取的。由于老年人的颈椎不如年轻人柔软，打盹儿的时候一点头一抬头之间，很容易扭伤我们的脖子。而且坐着打盹儿时间长了，站起来身体容易失去平衡摔倒。此外，由于打盹的时间和地点都是随机不定的，一旦您坐在了风口打盹，很容易会导致睡眠中体温下降，容易受凉感冒。在这儿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白天如果犯困的话，您可以采用打盹加午睡的方式来补充精力。其中打盹的时间不要过长，控制在10到20分钟为好，最好呢是能够平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而且打盹醒来的时候，提醒您不要猛然的翻身或者是站起，应该先平躺一会儿，再扶着墙或者是借助其他物体逐渐的侧身起来。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收听提示，6月4号到21号北京电台听评乐将会推出13场视频直播，总编辑王秋和10个专业广播北京广播网新广播报的负责人将会在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进行互动和交流，听取大家对于北京电台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届时北京广播网、一直播、新华社现场云和建外14号微信小程序四个平台将会为您同步视频直播，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可以随时的关注以及收看。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六一儿童节的当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梁月竹梁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家有熊孩子到底是调皮还是病呢？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用熊孩子来形容一个孩子特别的调皮、特别的不听话哈。那也想问一问这个梁主任， 很多家长总觉得自家的孩子啊，好像比别的孩子更调皮一些，更不听话一些。这个时候呢，就在说，哎呦，这是不是多动症？甚至有家长这个开玩笑的时候，也会说，你看你也不听话，这就跟多动症一样，就开玩笑跟孩子这么说。也想问问您，这个熊孩子和多动症，他真的能画上等号吗？ 其实呢，熊孩子呢是家长对孩子的一种又爱又恨的一种戏称。 嗯 啊，其实呢，他并没有说定义于这个孩子他就是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只不过就是说啊，难管啊，让我费心啦，有这个意味。那么多动症呢，它是一个是一个病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熊孩子往往呢，家长是觉得他这孩子比较顽皮，顽皮的孩子跟多动症他是不一样的。多动症的孩子他会呢，就是在一些事物面前他没有这个自控能力，而且经管教呢，他也是很难是说达到大人啊还有家长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说你不要动了他就完全不动了。他可能是当时很害怕，但是可能还没有到一分钟，马上还是回归到他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好动顽皮完全他是机制是不一样的。而如果这个孩子如果是淘气的孩子而不是病态的话，经过家长的管理和改善这个教育方式的话，他很可能他会有一个转大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而多动症你不是经过治疗的话，经过教育那是不见效的。 我们是不是形象的跟大伙儿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都是在课堂上，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些小动作，甚至是不停地跟别人说话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是调皮的孩子，比如说老师，或者是比如说家长，甚至是这种比如说班长班干部去制止了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再说话了。如果只是调皮的孩子，他基本上能够控制住，说哦，我这是犯错误的，我在课堂上我不能这么做了，可能后面这半节课呢就基本上消停下来了。如果是多动症的孩子的话，可能即便是制止过之后，他说哦，我知道错了，我不说话了，但没过两分钟又忘了，又开始说话，又开始调皮，甚至一节课可能老师或者是这种家长制止好多次，他都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这种就可以把多动症上考虑了。 对，是，就是说他主观意愿上非常的想改好，但是客观上他没法去自制，这个是多动症。而顽皮的孩子呢，就是说他要么就是主观上我就想捣乱， 我就是不好好听课， 对，他诚心，这个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你去管他，他能改好。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是受自己主观意愿可以调控的，而多动症的孩子是不可以受到自己主观意愿去调控的。 那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跟孩子讲道理，这个孩子这道理能明白之后，他能把这个错误纠正了，这基本上我们不用往多动症上考虑了。 对， 这道理虽然明白，你问他知不知道自己错了，他说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的话， 对， 这个时候您就得多留一个心眼了，很有可能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说他一定是多动症，但是很有可能他和这多动症有关系。 对，所以就得带到这个专科的医生那儿啊，鉴别一下，是问题就解决问题，不是问题那么就加强教育。 我在小的时候啊，基本上男孩好像在六七岁的时候，家长都会说一句话，这六七八狗都嫌，说这个时候这个年龄阶段的男孩啊都特别的调皮。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在孩子整个的这种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特定的年龄阶段他是比较容易顽皮，甚至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心理问题的？ 其实就是各个我们的生命阶段，生命周期，现在讲究生命全周期嘛，这个说法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的一些状况啊，所以他不是说是专门儿童群体可能才会出现心理问题。成人老人，然后他遇到一些生活事件，或者他的一个身体的神经递质发生变化，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然而呢，就是说对于正常范围的孩子，他的一个活动量的多少的话，他的一个活动状态，生命活力的是什么样的话，他确实是有他的年龄阶段它有不同。那么曾经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实验，他就是让一个一级运动员模仿一个一岁的婴儿躺在垫子上做活动，结果这个一级运动员然后做了一个小时就累得不得了了。但是我们看我们的 小 婴儿啊，对，天天在那儿，天天那么动都没有关系， 精力特别的旺盛。 对，所以这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他的活动量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心理状态 态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要跟他的同龄孩子去相比。 哦，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看这个孩子觉得你怎么总也停不下来呀，你怎么运动量那么大呀，这个时候就担心，哎呦，这是不是孩子有点多动症啊，是不是总这个消耗精力太旺盛了，有担心。但其实您是拿自己跟他做了一个对比，甚至是拿你小的时候跟他小的时候做了一个对比，没有把他放在现在我们说同一年代下甚至同一生活环境之下同龄的孩子做对比。 对，一个同龄的孩子，一个大范围，他是一个正常范围就没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个体化的孩子，有的孩子他就是善于运动，你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嘛，他就是有的孩子先学会走路，有的孩子先学会说话，他就是不一样的体质嘛。所以呢有的孩子他可能是活动能量很高，那么他呢就是需要去代谢消耗他的一个精力旺盛的一个情况。可是像这样的孩子如果在正常的需求下啊，比如说他想集中注意力去学习去听讲去完成作业，他是没问题的，那他活动量多大这个应该是不成问题 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对于孩子有没有多动症，其实运动量的大小不能够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对，最关键的是核心的啊，是注意力是否存在缺陷。 看他到底能不能够集中这个精神啊。 对。 那说到这个多动症啊，很多家长还有一个想法，觉得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呢有多动症不要紧，这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自控能力，随着年纪长大等他成年了，这多动症即便不治的话肯定也能好。想问问您，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是这样，大概呢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可以到成人之后经过调整，他可以就是挺好的，达到一个正常状态。但是呢也有三分之二的这样的孩子，他一直可以持续到成年，等到他成年长大之后他仍然存在注意力缺陷的问题。所以他是不一定的。 也就是说有的多动症孩子即便是成年了，我们虽然看到他可能不再做这些小动作了，不再去抓别人的头发了，这些动作虽然制止了，但是他的这个注意力，我们说精力，他还是没有办法集中。 对，注意力可能还不集中，最核心的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是核心症状。然后在成人身上的表现，他就是老觉得不踏实不安宁，内心不宁静。 虽然小动作我们说这种外放的东西没有了，但是内心依然是挺痛苦的。 对， 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家长，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真的有像刚才这个梁主任所提到的这些多动症的一些症状的话，我们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觉得他年纪大了长成熟了，这些外放的动作没有了，他这个多动症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不见得是这样的。同时哈，比如说那三分之一的人，他到成人确实是可以，他转归随着大脑发育他有所好转，可是呢他在过去的没有好转这个阶段，这个几年当中他的成长发育他是不可逆的。那么这个阶段他会受到很多心理伤害，他跟别人不一样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不理想，或者是不守纪律，老实说可能人际关系冲动任性，导致他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的话，心理是受到伤害的。这个伤害他只能往前带着伤往前走，他是不可逆的。所以呢无论是说他是这三分之一的能够好的这部分孩子，还是说不能好的这三分之二，其实都是有必要得到治疗的。 好，明白了。刚才您特别提到啊，随着这个三分之一的孩子有可能随着这个大脑的这种发育逐渐的完善，他可能会有这种好转的情况。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很多多动症的孩子就是由于先天的缺陷造成的他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还是说有很多多动症的孩子其实先天没问题，就是由后天的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啊，对于精神方面的疾病来讲，总的来说都是病因尚未阐明的。那么只是说从现象上看到了多动症的孩子，他是大脑的前额叶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浓度跟其他的他的同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导致他的一些种种行为啊，注意力的一些问题，但是为什么，究竟是什么导致的这些生物递质的异常也不知道。所以呢全球对于这些病因来讲，它是一个不太明确的。 嗯，好。但是网络上啊有一个说法，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是这么说的，说有多动症的孩子呢都会有轻微的脑功能障碍或者是轻度的脑损伤，智力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您听说过没有？ 我也听说过。其实多动症的孩子呢，他可能学习成绩并不理想，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是分散的，而不是因为他的智力。往往多动症的孩子的智力他是正常的，那么他的一个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完全是由于他上课听讲走神了，而不是说他听不懂，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不是学不会，而是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干扰。 对对对，是。至于这个脑的轻微损伤呢，它也是学说之一，所以它都不是一个定论的东西。 哦，也就是说有可能是比如说脑部的轻微损伤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是它对智力基本上是不会造成太多影响的，主要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精力没有办法集中，以至于它在不管是我们说学知识也好，甚至我们说讲道理也好，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受到了影响。 对，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它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才受到影响的。 那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估计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多动症啊，我到底怎么判断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跟大伙儿说了几个判断的标准哈，梁主任，下面我们跟很多的家长朋友来系统的说一说吧，比如说我们能从哪些方面做一个初步判断这孩子有可能是多动症啊。 行，那我就是来这个抛砖引玉一下啊，因为就是真的啊，方方面面的表现太多了。但是呢，就是说主要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就是这个孩子是不是存在注意力不集中。那么注意力不集中、注意缺陷呢，它就包括呢，有些孩子会表现在一些他在做事的时候他不注意细节，做功课完成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你看他吧，漫不经心。那个 一会儿干点这，一会儿干点那。 对对，是这样的。写字啊特别草，然后总是敷衍了事的样子。还有的小孩在一开始波和的不分学拼音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不能注意一些细节啊，总是马马虎虎，就这样。所以有些类似大人说的小马虎，那么要注意一下他注意力怎么样，要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有些小孩子，就是别的小孩子说啊不要闹了，要安静一些，但是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可能他是不能做到安静，他可能还是要说话呀，或者走神啊，然后一会儿然后看东看西啊，可能是这个状态。还有的家长跟我反映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你叫他好几声他也不答应，说最后我急了大吼一声，他说哎他答应了。然后家长就说，我就问他说，你刚才我叫你的时候你听见没有？ 没听到吗？ 不，那孩子说我听到了。然后家长就， 我知道你叫我， 对， 我就是不愿意搭理你。 他不是不愿意，他指不定是自己在想什么，然后他就不理茬。对，所以大人就问他说，你听到了为什么不理我呢，不答应我呢？然后那孩子就愣愣的看着他。所以这个我们总结四个字叫做似听非听，听见了就跟没听见一样。这也是一种现象。还有就是比如说写作业的时候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啊，干事儿的时候也是这个总是拖延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丢三落四，所以有些家长说我们的孩子要买铅笔得买一捆啊，跟那个丢的就跟吃似的，说那个本儿也跟吃掉了似的，那个笔也跟橡皮都跟吃掉了似的，很快就丢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对外界的刺激哈，他不能够说是保持他应该有的注意力在这个正确的事上，在这个正经的事上。那可能是说大家都在听讲，但是外面可能是有一个小鸟叫，别人都能继续听老师讲，但是这个孩子可能走神儿，想这个鸟叫是表达什么呀，或者是这个鸟是什么颜色，他就浮想联翩就走神儿了。那么还有的表现就是这类的孩子会爱忘事儿啊，爱忘事儿就是你交给他的任务他不是诚心想忘，他是想记住想办好，意愿特别好，但是可能就会把你的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就是这样，这是注意缺陷的孩子。那么还有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多动，那么多动呢实际上也是注意缺陷，在注意缺陷的基础上，这类孩子他的活动能量也很高，那么他可能就坐在他的小椅子上，那个家长就形容说那小椅子上跟长了钉子似的， 坐也坐不住， 对，他那小屁股扭来扭去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 明明要求这个是一个安静的需要好的稳定在这个座位上的场合，他老下位子。 嗯 啊，有一次有一家长说，那个孩子说有意思在什么程度呢？就是老师回头去在黑板上去写字，再往回一回身的时候，看这个孩子站在椅子上，啊，他指不定想什么呢，走神，然后就那样。哦，嗯，还有的孩子也是不经过老师同意就下位子，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特别爱登高爬梯。啊，好像不惧危险， 爬上爬下的。 哎，对对对，啊，然后就是你要求他安静的时候，他不能够安静。那么还有就是说，他的一个这个持久的这样的一个过分的活动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场合是需要大家要顾全大局，不要那么动。 嗯， 那么你去约束他不听，有的家长甚至打孩子，甚至孩子在还含着眼泪的时候又动上了。 哦， 他是没法去改的。 嗯， 啊，而且有的家长管这样的孩子叫小贫。为什么叫小贫呢？就是这样的孩子，就是他说话特别多。 嗯， 啊，滔滔不绝。那么还有就是经常打扰别人，而且就是抢话接话茬儿，啊，还有就是不按顺序，没有耐心。就家长举个例子嘛，就是说他们班同学在玩跳绳，跳大绳，两个人摇绳，嗯，一排小朋友都在那儿往前走， 一个一个跳， 哎，一个一个跳。但是呢，别人还没跳一遍，还没轮过来呢，他已经跳了好几遍了。 哦， 哎，他不去耐心等待，他没有那个耐心，不按顺序。 好， 哎。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病的名字叫做多动症，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小动作的多啊，甚至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运动量的比别的小朋友明显要大很多这样的情况， 嗯， 很多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嗯， 其实也是多动症的一个临床表现，而且甚至这些表现更容易被家长所忽视忽略它， 对， 不认为它是多动症。 是的。 嗯，在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邀请梁主任跟大伙说一说，如果发现了孩子有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多动的这种情况，甚至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我们的家长到底怎么办呢？有很多的家长都说棍棒下面出孝子，这个时候啊，孩子这种多动总是不听话，就是家长管得不够狠，拉回来暴打一顿，这孩子第二次就好了。到底这样暴打一顿有没有用呢？会不会给孩子的心里留下更多的这种阴影，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梁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关于孩子的心理方面，关于孩子的管这个教育方面、管理方面，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直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在我的森林里，每个人都很神奇，柔柔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 嗯，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梁月竹梁主任做客直播间，在六一儿童节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家有熊孩子到底是调皮还是病呢？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甚至关于孩子在心理方面、教育方面，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梁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好的，梁主任，回到下半段节目，我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孩子多动症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在上半段呢，我们跟大伙儿介绍了孩子出现了哪些情况，可能提示大家得留个心，这时候孩子可能是多动症。不光是孩子小动作比较多，甚至我们说比较顽皮这样的情况，很多情况之下他可能看起来还比较乖，但是注意力很难集中，这样的情况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可能是多动症。那在孩子发现有可能是疑似这些症状的时候，那家长就会面临着带孩子去不去医院看的问题了。也想问问您这个梁主任，有一些家长觉得这些情况吧，别带孩子去医院看了，你越带他看吧，他心理负担越重，可能这种心理疾病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你也遇到过有家长会有这样的顾虑，甚至一开始去找您咨询的时候都不带着孩子，家长自己单门先跑去， 对， 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经常有这种情况。因为家长呢，对，就是去这个精神专科也好，去做心理咨询也好，家长本身他是有很强的心理负担。 嗯。 这种病耻感，尤其是在精神专科，他会觉得尤为强烈。但是呢，他要想一想，如果就是说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是恐惧或者想回避去精神专科，那么从而耽误了孩子的话，那么孩子的结果他会越来越明显化，那么孩子是第一受害人。所以呢，就是你要是说比较这两个伤害，哪个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更重？ 嗯， 当然是疾病得不到治疗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更重。所以呢，就是应该是抓大放小，带着孩子然后去治疗，把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孩子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一个人，这个是最好的，是最大的一个获益。 嗯，那也想问问，如果家长带着孩子去比如说这种精神心理方面的专科去咨询的话，比如说如果跟孩子说了我今天要带你去医院，比如说看看某个医生，看看你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治疗啊，孩子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对于医院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还是比较害怕的。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来给他做工作呢？尤其是可能又有这种多动症的孩子，又有抵触情绪的话，可能这种反抗起来会更激烈，这时候家长该怎么办呢？ 其实哈，最大的解决的问题是解决家长自己的问题。 嗯， 如果家长自己对这样的一个疾病，他是没有一个歧视的这么一个态度的话，那么其实对自己的孩子，他的负担也会小。那么其实就是说这个哈，这个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东方的这个这个社会环境来讲，这它是有一个进步，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我们正处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可能是要经过一两代人这样的一个进步思想的这个引荐吧。那么小孩其实他的观念，他无从他自己产生什么观念，就是说对什么的态度啊方向，那么他是受家长的这个影响。那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精神方面、心理方面出现了问题，跟躯体方面出现问题，其实是完全是一样的。应该这些患者他是应该得到我们的所有人的尊重的。得病把病治好了，那么跟别人有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呢，就是应该是抛掉过去的老观念，认为啊，去精神专科就是疯打疯闹啦，啊，就是这个精神失常如何如何了。其实不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患者，包括成人哈，他并不是说 非得疯打疯闹， 嗯， 非得精神失常，然后神志不清，不是的，他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清晰，各个方面功能也还 OK， 可能仅仅是一点两点出现了问题，那么把这个少数存在的异常点给他纠正正常了，他就成为一个正常的了。所以其实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团结起来，去正确的有一个面对这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科学观点。 嗯，所以说也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我们想提醒更多的这种朋友们，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听说某些人去看了比如说心理科，总觉得哎呦他是不是心里有疾病啊， 嗯， 总觉得哎呦他会不会比如说这种莫名其妙的去伤害我呀打我呀，这都是我们对于很多心理或者说精神方面这种认识的一个误区。 嗯，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从自己去纠正他，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呢，家长其实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去瞒着他骗着他带他去这种精神心理方面的这种专科医院去就医，就和我们看感冒或者说跟我们看这种比如说摔了个小口子去医院消过毒是一样的。 对呀，就是看你发烧感冒肺炎是不是这些哈，都是这样。你会说哎呀你这儿磕破了我去带你看看吧，很正常。 嗯 啊，那你这好哎呀你注意力这儿好像是不是你自己自控起来很难啊， 嗯， 走吧咱们去看看吧，不是也很正常吗？ 嗯，看过之后有可能让你这个精神注意力会更集中一些。 对，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这种帮助哈。 对对是的。 嗯，那咱们接下来来说吧，如果带孩子去看了之后呢，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其实看不看也没太大关系，我自己在家好好管管他，不是注意力不集中吗，我在旁边坐着，他写作业不集中我就在旁边等着他，他一不集中我就把他手伸出来打两下，然后呢他上课不是喜欢有小动作吗，我就跟老师说这个当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让他去罚站，然后去管教他。很多家长说这种严厉的对待方式能够纠正孩子这种多动症的情况，到底有效吗？ 嗯，孩子在受到严厉这个责管的这个同时哈，他可能会当下会被吓到了，然后呢他会压抑自己，可能稍微修正一小会儿，但是呢你可能是说是你比如说大人你说哎你怎么又不注意了，你在这儿好好的我看着你呢，他可能在说话的当时这个孩子我要好好写，可能是过了有一分钟他自己不由自主就走神了，你坐在这儿你做你的，他在走他自己的神儿。老师你罚站，你让我罚站，我站在那儿我又走神了，这个完全是不是说你外力可以给他揪回来的。 嗯 啊，所以这样的孩子的话，他仅仅是迫于压力，仅此是暂时性的当下性的临时性的压抑自己一下，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他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而且呢就是说如果这样长期的这样严厉的这样的惩罚，那么还导致孩子心里可能会出现情绪障碍啊，然后一些心理的一些偏差可能会增生出来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样的方式是不值得采纳的，而是真的是孩子有问题，他是需要得到帮助的，解决他的注意力问题，帮助他解决，提升他注意力，这个才是真正的根本。 也就是说这样不正确非常严厉的对待方式，可能我们看着孩子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爱做小动作了，可能我们看到比如说这种注意力好像他感觉是在认真写，但其实他脑子不在我们说这件事儿上，他可能也想着别的，虽然看着笔在动，但有可能算出来都是错的，写出来都是错的。 对，写出来可能会有错误，然后有可能是一会儿你一看又不写了。让家长也很上火。 而且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这种严厉的管教方式比较极端的这种做法，有可能给孩子的心理造成其他方面的这种影响。 对， 可能其他的心理问题这个时候多动症没治好又找上了其他的心理问题了。 对呀，你比如说像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个病呢，如果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当，会有一部分孩子出现品行障碍。也就是说你又打又骂，将来这个孩子对这个印象特别深，他等到青春期之后然后越来越明显，他也对他周围人又打又骂，欺负弱小，那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而且品行障碍他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抑制他，那就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出现情绪问题，就是出现比如说抑郁啦焦虑啦强迫啦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又不想看到新的一些问题。 好，所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多动症啊，家长们一定得有一个正确的对待方式和管教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小远他爹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提了一个自己的问题，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呢感觉好像不是多动症，但是呢又特别好动根本闲不住，说让他注意力集中的看会儿书吧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自己也知道老打骂孩子不好，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管教他，想让专家给支支招。这个他 估计是通过咱们上面的节目判断了一下，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可能还不是多动症这种情况，但是呢又觉得这个孩子吧注意力是有不集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自己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觉得好像不是多动症，但是呢又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症状和我们上面提的有点相似，也想问问你，遇到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是需要直接带孩子去专业的医院先确诊一下吗？ 是的，就是在我们家长就是不太清晰自己的孩子到底他存不存在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作为家长我们有各行各业，那不会是说把我们这个医学的专业的东西家长都摸个很透啊，去很好的去衡量孩子，所以呢那就借力嘛。那么我们这些医生他就是说是帮助家长，帮助患者的家属去判断这些患者他到底存在不存在问题哈。那么如果存在问题该怎么治怎么治，如果不存在问题，那么可能是要跟家长说一些，家长就要注意教育方式啊、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会给一个方向的指引的，绝对不会是说你来了我这儿全都是你只要来的就是给他定性什么什么病，不可能，因为医生他就应该做出一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公正的一个判断，然后再告诉家长你下一步应该是怎么办的。 其实这一步特别的关键，有的时候啊可能您觉得这孩子可能这个是多动症，但去看了之后医生告诉你说哎这不是多动症，你回去得从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的教育的角度应该做出有什么改变， 对， 这个时候可能改变的不是孩子，需要改变的是大人自己。 没错。 那首先第一步先提醒他应该去确诊一下，那也想问问，如果确诊了的的确确这孩子是多动症的话，那家长您刚才说了不能这种非常严厉的去管教这个孩子，那家长大撒手是不是也不太靠谱啊？ 不行啊，就是科学的教育孩子他是有方法的，就是任何事情哈，你不能够说给他过于的控制，过于的控制就会是出现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不是在这个镇压中这个灭亡，就是去爆发，就是这样的两个极端都是不正常的啊。如果你不控制，就是说我们不放下控制，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对他是任由他发展不给他边界，因为人的心理建设他是需要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心理边界，别人也会有，那么什么是一个界限的话，需要在这个家长呢不断对他的调试引导要讲究方式方法上然后去下功夫的。 那比如说如果家长想要从这个方式方法上今天通过节目稍微学习一点，您是不是给大伙儿一些建议，如果家里的孩子真的是注意力特别不集中，这个时候家长应该从自身怎么来配合医生对他进行一个纠正和治疗呢？ 这个呢就是第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去找医生，让医生给你指导该治疗怎么治疗，听着医生的这个按医嘱去做，这是第一步。在家里配合什么呢，让孩子养成一个停一停等一等静一静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停一停等一等静一静， 哎对， 嗯。 那么还有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现在全球都是很风靡一种叫做正念啊，正念疗法，正念减压，可以带着孩子去上一些这样的课，那么在这课程当中学习一些正念的这样的很好的一些方式，那么在生活当中他也应用在他的生活，应用在他习惯里头，对他的注意力调整是有帮助的。 哦，这个正念是一种这种我们说注意力 心理治疗 心理课程， 对， 那正念是哪两个字呢，大家伙如果想 正确的正对， 念呢， 念头的念 啊。正确的正，这个心心念念的这个念， 对， 正念疗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好，那可以带着孩子去上一些这种专门的心理的这种咨询的课程， 对，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家长还应该怎么做， 比如说还有生物反馈治疗了啊，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很好的这个训练课程了，但是这些哈都是在一个前提下，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比如说是不是用药啊，用什么药，有的孩子可能他会用一些可乐定贴片不经过口服的，也有的孩子可能是必须经过口服药物进行调整的，那么他是什么程度需要什么治疗，那么医生会给一个很明确的方案，一定是在明确的方案之下再应用配合一些刚才咱们来说的那些方法。 好，那提到了用药哈，我得帮家长朋友问一问，尤其是对于孩子精神心理方面的这种用药，其实家长们有特别多特别多的顾虑。 嗯， 比如说您提到了这种多动症的孩子可能有一些这种药物治疗和干预的方式，家长首先会有两个顾虑。第一个顾虑呢是吃了药之后这药副作用大不大呀，会不会这个虽然多动症好了但引起其他方面的生长发育的这种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药吃了之后能不能停下来，会不会停药之后反而比原来更多动了。 嗯，就是现在哈，主要的应用在多动症上的这个药物呢，它基本上呢就是都是经过全球的一个大规模的临床验证，都是在孩子的这个群体做过验证的。那么它是专门可以用于儿童的这样的用药，就是很少有精神科用药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在孩子群体做临床验证的。但是比如说像这个这个托莫西汀也好啊，像是这个派甲酯也好，那么它都是在孩子群体做过验证，所以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就是在吃药，不是说吃上药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猜测它会不会有影响，我们要定阶段是有监测的。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个不用特别的担心。 那也就是说药物的这种副作用其实是每次复诊的过程当中医生都需要去监测，如果出现了一些副作用的话，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得换药或者是停药，选择其他的方式。 对对，是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家长们担心这孩子这么小的年纪这药一旦吃上了，这是不是就不能停了，必须得一直吃啊。 这个哈，真的我觉得也跟家长的需求是要去考量的。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那个拿6块金白的那个菲尔普斯，人家家长选择我们不上文化课，我们去做训练，我们当运动员，结果人家当了世界冠军，对吧？那么如果家长觉得，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放弃这个学业的一些东西，不集中就不集中啊，那么可能是让他在更多的他适合的范围内很有兴趣的这个志向上去发展的话，那你选择不吃药这个也无可厚非，这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的选择。但是往往在我们的常规的成长道路上，学习人际关系，对吧， 都是需要特别考虑的。 对，所以很难去放弃这些，如果不能放弃这些的话，恐怕是需要药物帮助他去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准。 那也想问问这些比如说多动症的孩子，如果想要有这种好转甚至注意力比较集中的话，只有通过药物这一种方式吗？有没有比如说其他的方式，不吃药我们通过其他的这种疗法，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这个呢就是没有循证医学来证明就是不吃药的情况下能够有更优于药物的这样的一个疗法。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大量的一个临床验证，他就是说分成几组，一组是单纯吃药的，一组是吃药加上这个心理治疗的，还有一组是心理治疗的，那么还有一组是社区教育管理的。那么这四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对照的一个研究的话，那么结果显示单纯服药和服药加心理治疗的疗效明显的优于那两组。也就是说不用药的疗效它还是不如服药的情况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的家长也应该根据孩子具体的情况和孩子的这个病情的这种严重程度来选择他的这种适合的治疗方法。可能的的确确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可能不通过吃药，就是一些家长的这种行为的干预啊什么他有好转，但并不代表他可以，您家的孩子也可以。这个时候得让专业的医生给您一个专业的用药咨询，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才是最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时间节目有限哈，我们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说，给孩子安排一些安静的活动，比如说钢琴、书法、画画，这些能不能够让这些比较爱动的孩子静下来呢？这种方法有效果吗？ 这个是这样，如果呢这个孩子对这方面啊这几方面有强烈的兴趣，这个可能是他愿意玩这个可能是有作用。那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甚至是有很多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医疗界的人，他也会有一种偏见啊，就是觉得你看这个孩子看电视啊，还有玩游戏啊，玩他喜欢的这样的游这个四驱车什么的，他都非常的这个注意力集中。那只是听讲不专心，只是写作业慢，那你能说他是注意力不集中吗？这个问题往往是很多人他是掉进这个坑里了。那实际上这个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是指呢这个是主动注意缺失， 那么如果是玩游戏也好，或者他喜欢的这样的他感兴趣的事情也好，那是他的一个被动注意被牵涉，他是被强大的兴趣爱好所调动的，这个不能作为评判是否是多动症的一个标准。 哦，所以说这些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孩子确实感兴趣的话，让他做其实也无妨，但是想要通过这个来治疗我们说多动症甚至注意力不集中的话，可能用处不是特别的大。 对，是的。 好，还有听众朋友高山想问问说，是不是只有男孩才会得多动症啊，女孩是不是基本上不太会得这个问题？ 不是的，女孩呢就是她那个也有得的啊，但是比例上来讲确实是男孩比女孩要多一些。但是女孩子她得的多动症的表现呢是这个容易这个走神儿啊，她不是动。 也就是精神我们注意力集中方面的问题。 对是啊，她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像那个安了永动机似的，安了小马达似的不停的在动啊，小动作多呀，然后调皮捣蛋，不是这种表现，但是她很可能思想开小差了，思想跑了，女孩子这种情况倒是多见的。 那是不是也提醒大家，其实关于多动症的孩子啊，我们提到的上半段的一些临床表现，有注意力不集中方面的各种表现，也有这种比较好动的这种各种表现，它不一定都在一个孩子身上体现，有的时候呢可能只有一两个这种症状在孩子身上有表现，他依然也是多动症。 他是就是有一部分孩子他是注意缺陷型的，还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是多动冲动型的， 对， 哎，还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是混合型的，两种表现 都有 哎，对， 好，所以说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对于多动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真的发现自家的孩子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甚至小动作比较多的情况，家长还是应该多注意多留心。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呢有请梁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安定医院继续找到您。 好，我的出诊时间就是每周四然后下午是特需门诊。 周四是下午和还是全天？ 周四上午是专家门诊，但是很难就是说是这个加上号，因为特需门诊加号还是有可能，但是确实这个工作量是很大。 好，基本上就是周四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安定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继续找到梁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田龙副教授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聊一聊男性生殖健康应该从娃娃抓起，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